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西吴贤王朱元璋一看郭盈大战刘辅生，没分出输赢胜败，大喊一声，把两个人给分开。老七，给我退辽下去。是，郭英一拨马退归本队。朱元璋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刘辅生，以前没见过面，但是早就闻名啊。说朱元璋这个人礼贤下士，对谁都是毕恭毕敬，拿刘辅生就当一个前辈一样，在马鞍桥上一躬，满面陪笑。对面可是王兄刘福生吗？小弟朱元璋礼过去了。刘福生把马带住，他一看，呵，对面这人骑匹白马，头戴三闪王冠，身披着龙袍，杏黄色的裤子，五爪的龙靴，手拿玉鞭，呵，这不皇上来了吗？往脸上一看，此人长得七孔朝天，翻鼻漏孔，一眼他就看出是朱元璋来了。尽管没见过面，从捉拿朱元璋的布告上和人们的传言，他脑袋里有印象，不错，正是本王，来者可是西吴王朱元璋吗？正是小弟。王兄啊，这是何苦呢？怎么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跟一家人伸了手了啊？方才我听见人们向我报告，王兄鼎力相帮，救了我的舅舅跟我的外甥，我感恩不尽啊，来日必备下重礼赶奔颍州看望王兄和各位文武。也许我这孩子不会说话得罪了您，无论如何看在小王的份上，高抬贵手，把他饶恕了吧。要说朱元璋说的话也在情理呀、啊。刘辅生把嘴一撇，好，就看在你的份上。不过西吴王，我可有个条件。 哦， 王兄有话请讲，小王洗耳恭听。你甭给我摆文词儿，我这人是大老粗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你要把李文忠要过去可以，可有一样，就这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拿吐米星子粘我吗？我的条件没别的，你就是把襄阳给我腾出来。实不相瞒，2年以前我们就有取襄阳的计划，没想到这口肉被你吃了。现在你地盘也不少，也不在乎一座襄阳城，怎么样？

一生幸福生活。